个长者啦，唔再生起呢个骄慢之心，咁啊就忏悔啊，不尊敬三宝，不孝父母嗰种个罪孽。嗱，咁我哋第二个就清山而来。其实我哋咧清山而来机会好少啊，一般人咧都系毁谤三宝啊。咁啊，真系我哋出家啦，可以讲咧冇一次唔俾人闹过。真系嗰日唔俾人闹，真系新闻啦。啊，我今日去元朗买嘢啦，啊，咁啊都俾人闹几次。哎，今晚唔使买马票啊。总之硬系啦，出亲街啦，当然呢啲啦。變成我即等於話我成牛皮咗啦，即係見怪不怪啦。咁啊，你即管藏你啦，我啊大搖大擺照行。咁啊，呢種屬於一個毀謗三寶啊。啊，咁啊，其實大家各人各人嘅喜歡。咁啊，你啊，你中意打鐵又好，你做經理又好，咁你有你嘅事幹啦，我有我嘅事幹，我又冇犯你，你又冇犯我。佢總之見到你啦，佢啊唔鬧兩句就唔舒服嘅。咁啊，呢種咧都係屬於啦。毀謗三寶啊！咁啊，原來我哋要參悔，要稱讚三寶，咁就可以參悔咗啦。無始至來啊，毀謗三寶個罪業。嗱，今日第三就廣修供養啊。咁啊，供養個反轉嚟咧，就即係孤寒啊，就即係咧一毛不拔啊。呢、这個梁蘇記嘅宣傳口號一樣，嗰啲牙刷啦，一毛不拔嘅，呢、这個等於話咧，拔一毫以利天下，佢都而不為啊。咁啊，現在我哋慚悔，就係、是、慚悔多生多劫啦，呢種咁嘅貪貪，唔供養三寶，唔對呢個貧苦人咧布施。嗰種嘅罪業，咁啊第五就隨喜功德。嗱，咁啊我哋家陣時咧做法事又好，做乜嘢事都好啦。咁啊，我哋多有多做，少有少做。啊，人哋話做佛像，咁你啊隨緣。人哋話家下天籃派蓮胎，你買唔起一張冇問題。你可以找五個人送一張，甚至乎你找不到，總之你出五分一都得，你就送去給那個地方、啊、我是出五分一的啫，一張棉胎10元，我出2元而已，多我出，你就給他2元吧。你總之隨喜功德，你千萬不要破壞、啊、你說如果你自己又不做破壞，家下天寒地到零下10度，在街邊睡的人真的不冷死、啊、屬於幸運的了。咁人哋有人家發心啊，送棉胎、送棉襪啊，咁你反對、你破壞，你話咪幾大罪咧？等於話冷死一個人啊，都係因為你一句話而冷死啊！呢、這個人死冷死啊，你又直情呢個罪狀歸你負責啊！所以我哋咧有錢咧要隨起做，總之唔好勉強，你能做幾多咧，你就做幾多。呢、這個唔係個面子個問題。而是每一個人的處境的環境不同，有力量的多做些，沒力量的少做些、啊、即使我就連手領都拿不出了，我生我歡喜心好、啊、你這件事你好好，可惜我的環境不許可，但是我呢我都很誠懇、啊、是很希望很恭祝這件事能夠做得成，希望呢露宿街頭的人、啊、每人得到一張棉胎好好地過這個寒天，你同樣是功德，咁所以因為畜生多生多劫嘛，都係一種啦嚇。所憎人富貴啊，就厭人貧，呢種嘅心理咧，一般人都好多啊。咁就變成自己罪孽無量啦。我哋現在咧就反過嚟，我哋以呢個誠心懺悔，從今以後唔憎人富貴，唔厭人貧。人哋做好事，我自己呢唔自己扶到破壞，反而隨起，即使我冇錢隨起啊，我都隨我呢個口嘅功德讚歎，令人家對呢一件善事呢認識，令到好多呢個貧苦或者好需要呢一方面救濟嘅人呢，得到呢解決個困難，自己同樣功德。 咁啊，请转法轮，咁啊，即系请佛讲经说法，请法师讲经说法啦。咁啊，就系忏悔啊，唔除起功德嘅罪业。我哋一般人咧都有啲咁嘅习惯啊。咁啊，你叫佢啊，请佛转法轮，但系佢咧唔肯啊。咁啊，吉祥寺咧，我哋忏悔，凡系无论请法师讲经又好。啊、真是生在佛世请佛转法轮也好，或者末法佛已经去世，或者佛未出世，有人讲经说法，又即使居士讲经说法，我们同样呢是赞叹，所谓依法就不依人，我们呢只要他这个理论讲得呢是依法，不是这个邪知邪见、啊、一盲引众盲，令人家是堕落的，而是真真正正呢是实的道理，是正知正见的，我们就要坚定不能够看这个人、啊、法师可以讲经，居士明白佛理的亦可以讲经，但是一定要正知正见，这些他们依这个佛法，不要看这个人的尊卑贵贱，那我们同样呢随起同样呢是赞叹，咁啊忏悔呢自己啊多生多劫呢唔请佛转法轮嘅罪过，咁啊指呢个常随佛学，咁我哋好多人呢都唔肯话学佛法嘅，你真有阵时你叫佢学呢佢都唔学嘅，你肯教呢佢都唔听，咁就变成咧自己啊一向走呢个邪路，走呢个偏僻之路，走呢个歪路，唔系直路，唔系正路。咁啊，但系现在我哋明白啦，我哋从今以后啊，忏悔呢一种嘅罪业，常常随佛学，使到自己弃暗求明，舍邪就归正。啊、有关这个行政众生这方面，我们因为畜生、啊、都是杀害众生，恼害众生，结下很多的冤仇，所以我们今生有机会明白所谓度众生这个道理、啊、我们就要发现、啊、所谓行政众生以忏悔、啊、多生多劫、啊、恼害众生的罪业。第十呢就普皆回向啊，咁啊一般人做事啦，都系为自己噶。咁啊，我发财得啦，你最好就唔好发财。等于话你一发财咪分薄咗啦。咁啊，最好全部俾我。其实咧，佢都唔懂得呢个社会学啊。其实一个社会嘅形成咧，系有好有坏。咁啊，各行各业平衡发展，相信大家读过社会学嘅人应该要明白。因为如果个个都着衫啊，边个织布啊？如果个个都是医生，就必就病人，等于你都冇生意噶啦。咁佢本身都是医生啊，使乜睇你啫？啊，咁如果就个个都耕田，佢大把米咧，咁边个买米？个个都大把米，冇人买米啦。所以呢，唔能够划一社会嘅形成系各行各业都要平衡发展。所以我們希望呢各行各業都要好，所以我們念經啊，就不是為一個人的福利，要回向化界眾生啊。有一篇呢他們移山祖師文啊，裡面最好啊，真的每一個出家包括在家學佛，你最好過背啊，你一學佛或者一出家，你最好读读呢篇文，真系对你个道心咧好有鼓舞。佢话疾疫世而现为药土啊，佢遇到呢个瘟疫嘅世界，即系有嗰啲所谓嗰啲传染病、嗰啲疫病啊，我哋都就变为呢个药草。佢话饥馑时化作稻粮啊，遇到呢个世界饥荒咧，我咧就想办法咧变成呢个好嘅稻粮。咁咪人有得食啦，咁所以我哋如果系用咁嘅心啊去学佛，用咁嘅心咧去对人， 咁你自己个福咧就肯定咧系增加，千万唔好咧，唉、哎，我练咗佛咧，咁啊最好我自己日日都做马标。老实讲，如果人喺做马标啊，仲必是人投资噶。你只马标所收个百几万嗰条头奖啊，啲钱边处嚟噶？如果个个都中头奖啊，咁边有钱俾你先？冇钱俾你噶啦，就因为咧有人唔中啊，咁啊先至嗰啲唔中嗰啲钱咧，咁啊除咗抽税啊，除咗呢个利润啊，咁啊拨俾你呢个中头奖嘅人咯。如果个个都中头奖啊，咁边我问啲钱从何来？冇得分俾你啊，斗领都冇啊，你唔使欢喜啊，空欢喜一场啊。所以我哋咧唔好为自己啊，一定呢个心量咧阔啲。我哋尽量啊，每一件好事都尽自己呢个心愿去做。咁啊，忏悔咧一向自私自利，呢、这个狭劣冇慈悲心肠嗰种嘅罪孽。嗱、啊，咁所以忏悔如像咧，可以通持一者礼敬师佛，二者称赞如三者广修供养，通后咧五者除去功德，六者请先法轮，七者请佛自制，八者常住法学，九者行众生，十者普皆回向。依次嘅忏悔咧，咁啊叫做真正忏悔啦。嗰如是虚空界尽，众生界尽，众生如尽，众生烦恼尽，我忏就乃尽啦。佢话虚空尽咗啦，咁啊有虚空就有世界啊，咁啊冇虚空啊，咁冇世界，咁啊有世界就有众生，冇世界咧众生就不可得啦。咁啊有众生就梗系有罪业，众生罪无，罪业亦不可得。有罪业就梗系有烦恼，冇罪就必是有烦恼咧。所以话虚空界尽，世界亦尽，众生亦尽，烦恼业障都尽。佢话我呢种嘅忏悔咧，到嗰个时候尽啦，等于话都冇众生做罪业啦，仲使乜忏悔咧？但系反过嚟，虚空界未尽，咁啊世界未尽啦，咁啊有众生。既然有众生，就一定有罪业，有罪业就有烦恼。咁啊，既然有世界、有众生、有罪、有烦恼，咁啊好需要忏悔啦。咁啊，所以我呢个忏悔咧，亦都无有穷尽啦。未来就系我念念之心，为自己忏悔，为一切人忏悔。我念念相续啊，我呢个心念啊，为自己、为一切人忏悔呢个心念啊，永远都系相续，无有间断。即使啊，我呢个身体、呢个语言、呢个心念咧，都无有疲倦啊！时时刻刻咧，都系咁样咧，忏悔自己，亦都为一切众生嚟嘅忏悔。嗱，咁啊，关于呢个第四忏悔业障缘咧，已经咧系解释完。咁啊，第五啊，叫做五者啊，随喜功德系嘛？咁啊，随喜功德呢个缘咧。就留翻下个礼拜二再同各位结缘，咁啊香啱蚊唱，附于下个星期二啦。嗱，咁啊有关啦，咁啊净空法师讲六祖坛经啊，好难得噶，所以希望大家尽量，如果有而家抽得开嘅咧，系一个最好机会，都好应该咧嚟到结呢个法缘。随喜功德者。所有盡佛界、虛空界、十方三世、一切佛刹、極微塵數、依佛而來，從初發心為一切智，勤修福罪就不惜生命。咁我哋今晚所講嘅就係屬於十大願王中嘅第五種。就是叫做隨喜功德緣。咁啊，隨喜功德啊，就是將自己呢種嘅心念，要隨喜任何人嘅功德。 咁啊，我哋依照从前嗰四种愿力，我哋亦都可以分开啊。第一，咁我哋为呢个事干，要除起功德。第二，乜嘢叫做除起功德？第三，除起功德系有几多种？第四，除起功德系有啲乜嘢嘅利益？咁啊，现在我哋就先讲第一种，我哋为呢嘢事干，要除起啊别人嘅功德。咁啊，可以分开啊六方面嚟讲噶。咁啊，第一呢就系、是、呢个法理上应该要如此，就系、是、我哋一个学佛嘅人啊。咁啊，佢既然系学佛，咁啊，对于自己啊呢、这个信心以共呢个善心，一定咧系要增加。咁我哋想增加自己呢个信心，以共增加自己呢个善心啊！咁我一定咧对于别人所有嘅功德啊，我哋都要生一个欢喜心，要生一个随喜心，要生一个赞善心。因为每一个人都有多少啊？这个我见的成分享处啦，咁我哋应该啊，就要将我哋自己呢个我见啦，要放开啲，就系要尽量啊，要除起任何嘅功德嘅善事。第二就系福德正啊，所谓福德正者，咁我哋做一个佛弟子啦。如果自己有能力去做一切的善事，这个呢我们要尽量要去做。那么即使自己啊或者这个福报这个因缘没有那么大，那么我见到人家做这个种种功德事啊，这个见到别人行这个善事，我们都要生一念这个随喜心，亦都可以得这个无量的福德的。所以四十二章经里面讲啊，他说导人之道，助之欢喜啊，得福甚大。导了这个体，那么如果我们看见一个人啊行这个布施，咁我自己即使冇能力去做啊，我哋都要生个欢喜心啊，千万呢就唔好啦破坏，千万呢唔好啊将人哋呢个善事呢来到啊破坏。咁如果人哋做善事之时，我哋都生个欢喜心，随喜赞善啊，咁我哋所得嘅福德亦都咧系好大，以呢个发心行布施嘅人嘅福德啊系一样咁大噶，所以除起别人嘅功德啊系一件好大福德嘅事。咁第三就系忏悔福，咁我哋畜生啊每一个人，多多少少咧有我见，有呢个嫉妒。咁如果别人做好事啊，自己呢个心咧生一种或者唔耐烦，咁都系属于一种咧罪业嚟嘅。咁我哋现在咧今生有咁嘅机会，咁信佛明白啊。这个佛里面所讲的道理，自己都尚且要布施有能力，何况别人啊？咁啊，做善事，我哋应该咧就系、是、要除起，以呢个除起别人啊， 行布施，就是忏悔自己多生多劫以来那一种的嫉妒，以及我见那种的罪业。那么第四，就是对治这个现行的烦恼。那么我们现生啊，亦是每一个人呢，多多少少呢，都有一些呢我见，以共呢这个嫉妒心，或者呢冇这个布施心。那么所以我们一定要自己现生行布施，做功德，求福报。我们亦都要啊，对任何人的功德事，我们亦都要呢随喜，要赞叹，来到对治啊自己呢今生今世那种的我见啊，以共呢这个嫉妒。那么第五，就是标榜众生，所谓标榜众生啊。那么我就行菩萨道啊，每一个人行菩萨道都是想众生啊得到自己一种的好处。那么我们如果行菩萨道的人自己常常随喜功德，那你就可以做人的模范，令到很多人见到你不单说自己布施结缘，你亦都赞叹很多人布施结缘，那么很多人见到你常常随喜他人的功德，常常随喜他人的善，他亦都呢是这样去跟你学，那么忙中你亦是一份功来的。那么所以我就说呢，要自己以身作则，要自己呢常常都是这样啊，随喜功德，令到别人呢亦是随喜功德。那么第六，就是应本愿啊。那么菩萨发心，我们呢几个愿都讲过，就一般来讲呢，就是通常所发的愿力，就是度众生、遣烦恼、学法门，同埋呢正佛道。那么菩萨发菩提心，就一定要修学佛法，一定呢就要学法门。那么现在随喜功德，乃是十方诸佛啊所行的法门。那么现在我们自己啊，亦都常随佛学，诸佛是这样随喜功德，我们亦都是这样随喜功德，咁就学法门，应于呢个法门无量誓愿学。我自己随喜法门，令到凡系发心学佛嘅人，睇到我自己随喜法门啊，随喜功德啊，咁啊别人呢亦都跟我一样随喜功德，咁啊我哋度众生啦。就应于这个众生无边誓愿道的愿，我们随喜别人的功德，就是忏除啊这个畜生呢一种的嫉妒的罪孽。那么加上此呢，我自己是这样，别人跟我学亦可以忏除畜生的罪孽，咁啊，应于呢个烦恼无尽，系誓愿断。咁啊，法门已经啊学尽，烦恼断尽，众生度尽。咁啊，我哋就会成佛道。所以我哋随喜功德啊，就可以应于呢个四宏誓愿。咁啊，有以上个六种嘅因缘，所以我哋就要随喜功德。要常常啊， 隨起諸佛的功德，隨起一切人的功德。那麼第二，那麼隨起功德是什麼意思呢？即是什麼叫做隨起功德呢？就是任何人所做的善法，所修種種的功德，我們都要生個歡喜心啊。咁我哋如果拜个大悲忏嘅人咧，我哋都知道啊，即系等于话我哋为呢个事我哋拜忏咧，佢里边有一篇忏悔文，佢其中就有两句话，佢话不随起他系一毫之事，等于话咧，我今日为呢个事我要拜大悲忏咧，啊，咁啊过两日啦，好似听日就观音诞啦，啊，今日十八啦，听日十九。就觀音誕，可以講全香港大大小小的正室寺廟都是荷誕，咁啊拜大悲忏咧，亦都係差唔多每一間啊大小寺廟，聽日咧一個都必定收嘅節目。咁啊，我就問一問啦，我哋為咩事我要拜大悲忏？所以佢拜完忏啊，請完諸佛菩薩。叩头顶礼，持咗大悲咒啦。咁佢里边有啲忏悔文，当然咧忏悔好多嘅罪业。啊，忏悔我哋侵损上智，或者毁谤三宝，或者自己咧唔守戒律。但系其中有一句咧，不提起他，就一无之善啊。等于话咧，我今日拜忏咧。其中有一個理由就是懺悔我自己啊，所謂多生多劫，唔隨起別人的功德，咁啊即係有我見啦，或者咧嫉妒啦，妨礙別人做好事啦，或者自己冇能力做，又妨礙別人做啦，咁呢啲都係一種罪業。所以我今天呢利用这个观音菩萨诞，我自己多多呢是拜忏顶礼诸佛菩萨，就是忏悔我们自己出生以来一向不随起别人那种的功德的罪孽。所以我们一个学佛的人任何时候我哋都要隨起啦別人嘅功德啊，咁啊千萬咧唔好破壞啦別人咧做善事。任何人如果發心做善事啊，我哋都要隨起。咁啊第三，咁啊隨起功德係有幾多種咧？嗱，咁我哋通常講咧。我哋可以分为四种，第一就是呢个钱财呢方面要随起，又例如有人家的布施，或者修桥，或者整路，或者赠衣、施药，冬天啦送棉胎、送棉衣，夏天啦就系送茶水，咁都系一种功德事喎。如果我们信佛的人或者做佛像或者修整佛堂，或者我们今天呢是夹板做一个斋会，那这些完全呢都是这个钱财的随起。你有能力就自己做，如果没有能力呢，我们随起功德多多少少呢没问题，即使好少嘅啫，但系我哋嘅能力咧已经系尽咗啦。咁啊呢种咧就叫做钱财嘅随起，别人咧发心咧，我亦都发心。第二咧就化随起，点解佢就化随起咧？就系、是、你讲经说法。咁啊有人今日你个法师啊，我又未曾学过经，咁啊或者我个嘴又好笨噃。说不定我未学过经固然是不懂啦，即使我学过，但我心里很明白， 但系我个嘴又讲唔出，咁啊点样可以讲经说法咧？嗱，咁啊呢种咧，我哋就可以分析一下。如果你明白多啲，你就固然可以多讲啊。但系即使咧，你唔能够多讲，你或者咧懂得亦都唔系好多，但系我相信每一个学佛嘅人，总知道呢个念佛嘅好处，啊或者念观音菩萨嘅好处，咁你咧遇到有缘嘅人啊，咁你就劝佢念阿弥陀佛，应该好明白啊。啊你或者劝佢啊念观音菩萨，你只要对有缘嘅人，佢能够懂你嘅话，咁而你讲咗嚟，佢亦都相信，咁你亦系有份功德，你亦都系咧，等于啊呢个宏经演化一样嘅功德。咁啊男众可以宏化，可以讲经；即使女众啊，亦都可以宏化，亦都可以讲经。咁啊，即使话如刚才所讲，我又唔懂得多，你就教人家念一句佛，念一句观音菩萨，亦系一样功德。啊，即使话念一句阿弥陀佛、观音菩萨，我都唔识得讲嘅。咁啊，总之人哋做啊，人哋教人家哋啦，学佛、讲道理、劝人念佛、教人哋念观音菩萨。咁样你呢生一个欢喜心啊，所谓趣喜功德呢，咁你亦都系啊有好大个福报，呢啲叫做化嘅趣喜。咁第三呢就系力量嘅趣喜，等于话我亦冇钱，但系我亦都唔懂佛法，咁你叫我点趣喜呢？你就可以用你嘅力量啊，例如我哋有边次个讲经法会，咁啊人哋咧要做事，咁啊我即使系冇钱，或者咧亦都唔懂呢个佛法点样嘅宣扬，可是我生个欢喜心啊，出呢个力量同我哋摆台或者打扫下地方，咁啊将呢个道场啊布置得清清洁洁，好庄严，使到咧。好多人听经啊，使到咧呢个讲嘅人啊，听嘅人啊，都生个欢喜心。你咁样啊，用呢个力去除起啦，亦都系功德无量啊。咁啊，如果我哋再进一步，我哋钱又冇，我哋法又唔识讲，甚至无话者，我有几廿岁啊，我连力量做事我都唔能够做啦。咁啊，岂不是我咪冇咗除起功德，亦都可以？你只要个心咧除起啦，啊，你时时刻刻咧希望啊有人家地咧做功德事，所谓讲经说法或者布施结缘，你个心里边咧时时都作观啊，希望咧吓有人讲经说法，希望有人布施结缘。你无论如何咧，你都生个欢喜心啊！咁啊呢种咧就叫做呢个心里边嘅随喜。嗱，好似现在咁啊，我哋呢次一班青年，即系呢个青年会一班青年啊，其实咧个四样都做到啦。啊，佢帮人哋助念，咁啊佢连利是都唔要啊！啊，你即使俾包利是佢，佢将嗰啲利是钱咧送去放生。或者送去啦，做呢个其他嘅功德事。咁啊，而且佢每遇到人，佢都系劝人家哋啦嚟听经，或者劝人哋念佛。啊，咁啊，每一个礼拜啊，佢自己做咗六日工，放假个人啦，佢所有各大小嘅道场，有啲乜嘢需要佢哋帮忙嘅，而佢哋无条件啊。尽佢个能力去做，咁啊唔单话出钱或者劝人家哋听经，亦都唔单话咧出力去做，而且佢呢个心咧好虔诚，因为佢能够出钱， 亦都能够劝人去信佛、学佛，而有身体力行啊，去做呢个佛教嘅事。当然呢个人嘅心咧，亦都提起啦。咁啊，所以我觉得啊，呢个青年会咧系最好嘅。咁啊，提起功德四样词：法、力、心，佢四样都提起啦。咁啊，所以咧就令到好多人啊，因为咁咧嚟到发心学佛。咁啊，呢种咧属于咧系一种好大嘅功德嚟噶。咁啊，虽然呢个四种慈才、法语、力量，以及呢个心力，从表面上睇起嚟啦，系好显浅，可是做起嚟啦，好多人都做唔到。所以希望大家咧能够尽量啊，做到有钱出钱，冇钱出力。如果你会讲一两句，你就尽呢一两句啊，你永远都系咁样劝人学佛，或者教人念观音菩萨。而且你个心呢，亦都常常希望啊，有人家转法轮，有人家做呢个种种嘅功德事。咁你呢就叫做真真正正啊，系呢个随起功德。咁如果反过来，就唔系佢哋随起功德啦，就变成咧系破坏，变成咧系嫉妒。咁啊，随起功德就系功德无量啊。咁啊，如果你唔生个欢喜心，反而嫉妒咧，咁就变成罪过就无边。咁啊，因此我哋要时时随起功德，不管系钱随起花。随起力，随起或是心，随起或者四样都做足，或者做三两样，或者最少我哋做一样，都系尽咗我哋做一个佛教徒嘅心愿啦，亦都系自己咧求福报。咁啊，第四啊，咁我哋随起功德有乜嘢个好处咧？咁我哋世界上嘅人每做一件事，当然都有佢个好处，咁啊佢先至发心啦。咁啊，如果乜嘢好处都冇啦，佢又点会发心啦？咁啊，而家我哋十大愿望中第四种嘅大愿望，随起功德啊，有啲乜嘢个好处？嗱，第一就系讲啊。一个人能够常常提起，你冇咗呢个嫉妒心，一切个护法善神啊，你现生之中啊，你行到边处，咁啊嗰啲护法善神啊，都会拥护呢个随起功德嘅人。咁啊，我哋虽然系唔见啊，但系我哋只要肯常常提起功德。我哋现生啊，时时刻刻，嗰啲护法善神都跟到我哋，保护我哋，使我哋咧无灾就无难啊，出门啦平安，上落楼梯啦唔怕跌倒，仲要冇病冇痛，呢啲完全咧系自己现生常常随起佛法嘅功德利益啊，得到呢个护法善神。嘅擁護，咁啊，至於話呢個來生咧，咁啊，我哋今生如果係常常隨起功德，咁我哋來生啊，就一定咧係出生於佛世，即係有佛出世嗰陣時，我亦都咧出世。咁啊，即使咧或者呢個業障略為重啲，唔生在佛世。但系起码咧，我来生啊都有机会生在呢个有佛法嘅地方，咁啊使到自己啊都有机会闻到佛法，得到呢个佛法嘅利益。咁啊，至于话后世咧，即系今生除咗功德善行拥护啦，今生嘅下一生，咁啊亦都得到生在佛世。 或者身在有佛法的地方。那么如果再下一世，乃至再下再下很多很多世以后呢，我这日未成佛以前，我们常常都要发现随起人的修善的功德，即使一念随起的善心呢，我就种下这个菩提善因。那么有朝一日，我们亦都可以见佛闻法修行，自己亦都有机会成佛。咁所以《金刚经》咧，好似第十六品、第十七品咁上下啦。咁佢有一段咁嘅经文啊。佢如果有一个人，佢呢个先世罪业好重噶，咁佢应当要堕地狱噶啦。但系有人家教佢啦，就是读诵《金刚经》啊。咁啊，以呢个《金刚经》嗰种嘅法力、妙力，可以使这个人那一种重的报应成为这个轻的报应。只要有人家批评下他，或者闹下他，或者诽谤下他，就可以代替了这个堕地狱那一种的痛苦。这些言前是金刚般若的妙力。咁啊！現在我哋受持十大願望啊，亦係一樣。我哋只要能夠日日咁啊念十大願望，從一者禮敬之佛，直至十者普皆回向啊，咁我哋就種下呢個成佛之因，轉咗呢個罪業啊，成為呢個善業。我哋生生世世啊，咁啊成此善業，我哋亦都可以往生净土，咁啊亦都得到啦后世嘅利益。咁啊，所以我哋咧明白呢个道理啊。总之你响呢个佛法里边，你种个少少嘅善根，包括你念经、拜佛、念观音菩萨、拜忏、打坐，总之系佛法嘅善业。在这个佛法里面曾经种过善根的人，日后总有一生以此这个小小的善因，都会能够开智慧花，成这个菩提的善果。那么现在我们就讲正文了，复持善男子愿随喜功德者，復持就是復於上來。第四，懺悔業障之次，我們跟著要講的啦，就是第五，隨喜功德啦。或復持善男子，就是包括善女人，須知道學佛呢，男女平等，沒有說男人可以得，女人呢不得，絕對沒有這回事。所以這一點呢，大家應該要明白，如果你这个人修养得好，女人可以成佛。如果你修养得不好啊，你不肯发心啊，你即使是男子身呢，亦都不容易了生死。这些就是关乎佛教这个平等的理论，人人有同等的机会，所谓顺因果啊，如是因如是果，任何人善因得善果，男子可以得，女子可以得，亦都任何人恶因就恶果，男子可以堕地狱，女子亦同样可以堕地狱。咁如果大家系修行修得好，男子可以成佛，女子亦都可以成佛。不过到成佛嗰阵时咧，就唔系呢个女子身啦。咁啊，一定咧系个大丈夫身。咁啊，因为咧佛身咧本来就冇呢个男女相。不过如果在呢个应身佛嚟讲咧，佢凡系度众生啊，都应该系个大丈夫相。咁啊，除咗观音菩萨咧系特殊啦， 一般成佛都是大丈夫身。咁啊，《法华经》龙女啊，八岁成佛，佢成佛之后系个大丈夫身。咁啊，如果响呢个娑婆世界念南无阿弥陀佛，或者念观音菩萨嘅人，你生到极乐世界莲花化生咧，亦系大丈夫身，绝对咧就唔系话女子身。亦都可以讲响呢个娑婆世界，即使自己系个女子身，咁你如果你修养得好啊，你一生到极乐世界就冇咗你个女子身，纯粹咧系个大丈夫身。咁所以咧，男子共女，只不过咧系呢个外表唔同，每一个人嘅业力唔同。但是我哋成佛呢个本体咧，男女系一样，好似用一块黄金做一个男子相，咁啊亦做一个女子相。我哋从外表睇啦，呢一个咧系人，金色嘅男人，呢个咧呢个打扮啦、外貌啊，都系金色嘅女人。但其实佢个本体都系黄金啊！你将佢融融咗佢，男嘅、女嘅金身一融咗佢，就边有呢个男身，边有呢个女身啫？都系一嚿黄金啊！其实你未曾融之前，佢本体就系金，只不过系造成有男有女啫。佢本体根本就系黄金啊，并未有咧呢个男女相啊。只不过用呢个人工咧造成呢个男女相，但系本体就系黄金。咁啊，我哋现在正法嘅人都系一样。咁啊，释迦牟尼佛咧正法，咁啊佢咧唔在呢个天上成佛，亦唔在呢个地狱恶鬼成佛，佢偏偏生在呢个人道啊，响呢个人嗰次修行成佛。已经就好明显啦，凡系人平等，中国人、外国人、全世界嘅各色各种人，包括男与共女，佢只要肯信佛，肯在佛法中里边种善根，日后成佛嘅机会啊系平等嘅，所以只叫话福之善男子。亦都包括善女人，男子可以行此十大愿望，女子亦